欢迎知识目标是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。 宋高宗退位，跑到显宗寺里边独自伤神去了。转过天来，立皇太子，由孟太后垂帘听政，改年号为明寿啊。高宗心想，应该改为活寿才对呢，这不活寿罪吗？谁能来替我平灭苗刘之叛呢？他就满脑子去想朝中这些大将。在南宋初期呀、宋朝的这些将军大多是北方人，他们出自于行伍之间，出生入死，英勇善战，豪爽果敢。这些将军们倒把北宋孱弱的军风有所扭转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韩世忠。现在高宗也想到这位韩世忠将军了。韩世忠是延安人呐、身材高大，目光如电，战阵上据说一声吼往往能惊破敌胆呐、早年呢，韩世忠是一贫如洗，这人就喜欢喝酒，是嗜酒上气，能驯服野马，无法无天，官府做错什么，他敢于公开带领人跟官府作对，被人称为泼韩武啊。因为贫困又不讲卫生，所以他生了一身的疥疮。哎呦，说尤其天热的时候，腐臭之气熏天呐，谁也不敢跟他太近了，家里人都烦得慌。这一年又是盛夏，他这味儿又窜上来了。韩世忠一看怎么办呢？家门口旁边有条小溪，我跳进去洗个澡，凉快凉快吧。他扑通一下跳进溪中啊，这刚进水里，突然呼噜一下，游的这水底窜出一条巨蟒。可这只大蟒张开血盆大口，瞅那意思就能把他一口给吞了。说是迟那是快，这泼韩武二话不说，两手呸，就把这巨蟒的头颈给掐住了。你得会掐呀，那蛇有七寸，蟒也一样，掐不准可就麻烦，一回头奔一口人就完了。正好掐住了这巨蟒的头部，这不能够调转，可是巨蟒的身子可还活动呢，嘣嘣嘣一圈圈就把这泼韩武给缠住了。要是一般的小动物被这巨蟒这么一缠一较劲，就给勒死了。韩世忠练过武，他有经验呢，双手不撒开，他叫住丹田气，浑身上下这么一较劲，没被这巨蟒的身子给勒死。情急之下他只有上岸了，老那么泡着不行啊，洗澡哪位都知道那不能穿太多了。韩世忠也顾不得了，光着身子带着巨蟒掐着这蟒头，他就回家了，一边往家里走一边路上嚎叫，有人能不能救我呀，帮忙啊，谁能敢上前呢？就实在没辙，只有进厨房了，家里人都吓得奔外边去了。到厨房将蟒的脑袋摁在那垫板上，一挥菜刀啊，咔哧扑，把这巨蟒的脑袋算是给拉下一块来，连着几刀全给剁掉了。巨蟒身首异处了，这身上这劲儿，蟒身子也就卸下来了。再看韩世忠惊魂方定啊，那蟒的血喷了一地，最后一赌气，干脆我把你吃了吧，这不在厨房吗？ 他不解气呀、啊，把这巨蟒的蟒皮给剥了，做成大块小块云肉块，洗完了煨好了，拿锅炖得了，他溜溜吃了七八天才吃完呢。您说怪不怪？把这只巨蟒也吃完了，嘿，患了多年的疥疮癞癣，所有皮肤病都好了，腚嘎接皮儿脱落，再长出来是一身光洁雪白的皮肤，原先那个麻不拉拉疥疮满身臭气熏天的韩世忠整个变了一个人，人都显得英俊万分了。由此这泼韩武更让人畏惧了，他在这所有的泼皮中也以英雄自居。市面上有一算命的先生叫席三啊，他早就听说这韩世忠自己怎么着吃了一只蟒改换容颜了，我给他看看吧。有人管这席三叫活神仙，这天闲来无事，有人把泼韩武就请来了，活神仙要给你看一看，看看看看吧，到他挂摊前算一卦吧。活神仙席三掐指都算了半天，眉毛这么一扬，这位壮士将来可为三军将帅，贵及三公啊。满以为这番话说完谁听见不得高兴啊，泼韩武韩世忠挥拳就打啊，呸，你这厮竟敢当面嘲笑啊，打的这活神仙只往旁边躲，日后必然显贵，休得动怒啊。旁边人一看用手还指呢，你看看拍马屁拍马蹄上了吧。韩世忠不吃这一套啊，你想他的外号叫泼韩武，泼者泼皮也，不高兴就打。算卦的一直到跑了，这事儿才算完。回去韩世忠自己一想，难道真有那一天吗？18岁那年，韩世忠应召入伍，不久便因为精于持射而闻名于军队呀。骑马射箭那是全军第一呀。到宋徽宗朝廷的时候，他参与了攻打西夏、征服方腊的战斗。因为韩世忠勇冠三军，屡立战功，所以逐年得以提升。北宋末天下大乱，他以1000人横行中原，是屡败金兵，收容各地的叛兵散勇，降服各路的绿林武装。高宗即位之后，他率军投奔，成为御营中的一支。南宋王朝初建，君臣们就以退让避守为主啊，苦苦向金人求降。从不服输的大将军韩世忠根本就看不惯，他主张应该攻打长安，收复两河，当然没人搭理他了。眼看着高宗从的应天府退扬州，又丢下重臣仓皇逃走，韩世忠明白日久必生其乱，果不其然苗刘兵变，高宗是被迫退位啊。禅让诏书传至各地，引起一片混乱，军心人心全都浮动啊。虽然说这些宦官奸臣被杀的杀，被贬的贬，但是大敌当前，宫廷政变对于大宋朝来说实在不是什么好事。有几员大将商议共同起兵擒王，有张俊、韩世忠、张俊俩张俊呢、啊、一个三点水的俊通的俊，一个是英俊的俊，这三位将军要挽救国家危机啊。韩世忠以酒泪地发誓于众人之面呢、啊，我与苗刘二贼不共戴天，领军先行。张俊犒赏将士，以忠义激发士气，嘱咐韩世忠：皇帝成为人家的人质，投鼠忌器，韩将军进兵不可太急呀。张俊派能说会道的便士带信给苗副刘正彦，劝其改正，同时呢跟诸将各自上书朝廷请高宗复位。便是来见苗副刘正彦， 说明来意，说很多大将带领重兵在外，没几天的功夫就来攻打，赶快让皇帝复位，否则有族灭的大祸。苗阜一听勃然大怒，擦啷一声拔剑而起呀。刘正彦有些心动啊，啊等等，等张侍郎来了再商量吧。张侍郎就是张俊呢。第二天苗阜刘正彦打定主意了，率领着军队要求现在的临时执政者，皇太后也好，皇太子也罢，你们下到诏书请杀张俊。这张俊张侍郎一来我们就完了。可是当政者仅做诏令，把张俊给免了官了。这诏书送到城外，张俊收的诏书怕影响士气，是秘而不宣呢、啊、对部下说，朝廷催我去议事，你们不必着急呀、啊、私下里一面加紧进兵，一面写信给苗阜刘正彦，说近日有客人从杭州来，才知二公对朝廷本无异心，因此此前对二位将军的指责全都是错误的。这苗阜刘正彦城府不深，接着信一看满心欢喜，哦，感情张俊不打算杀我们俩呀，他们手里边还有个宰相朱胜妃呢，连忙劝道，二位将军你们想想，诸将按兵不动，这不就是等着二位自行改正吗？如今还是使建炎皇帝复位为好，建炎是赵构的年号啊，所以还让这赵构出来一天云彩就满散，否则诸军攻入复立皇帝，二公置身于何地呀？朱胜妃毕竟是当朝宰相，命令满朝文武都给做保人，太后也签字画押，立下绝不杀苗阜刘正彦的铁券。俩人这会儿真是信了，领百官迎高宗赵构复位。高宗压着性子和颜悦色安慰着叛将苗阜刘正彦啊，你们都是为国请命啊，朕怎能计较，和这二位回去之后以手加额还高兴呢、啊、英明天子果然有天大的度量。旁边有个谋士自言自语地叹了口气呀，赵氏安则苗氏危矣。这时候秦芒诸将逼近杭州，是备战就绪。吕夷号告诫众将，皇帝虽然已经复位，叛将仍然掌握兵权，此事终止，他们必加反叛恶名放在我们头上，别忘了唐朝徐敬业起兵秦王失败的教训。转过天来，诸将领兵发起总攻啊，韩世忠下马布战，手持长枪，身先士卒，号令儿郎，今日以死报国，脸不中箭者斩，脸上没有见血没有挂花的都算没拼死效国的，这都有死罪啊。士卒人人争先，张俊督促军队随后紧跟，一举攻破敌军防线。苗阜的弟弟善于射箭，拉开神背弓对准韩世忠，这刚要瞄准，韩世忠就看见了，大吼这么一声啊，身子直飞而来。怎么飞过来了？两脚点地往前蹦的呀。韩世忠大吼一声，枪可就到了，噗，把这位弓箭手就给挑了。带领人马攻进城中，苗阜刘正彦带领2000精兵连夜开城而逃，临走之后特地还赶到政事堂取走免死铁券，死到临头还拿皇帝诺言当回事呢，你想这二位够多幼稚吧。韩世忠冲进宫中，跪倒在赵构的眼前，赵构抱着韩世忠是放声痛哭啊，终于见着亲人了，功高莫过于救驾，打这儿起韩世忠成了红人了。没多久金军再度南下，宋高宗又坐不住了，惊魂未定的大臣们是七嘴八舌，有的主张迁往湖南， 有的主张逃往福建。韩世忠这会儿已经掌了兵权，听得很不耐烦呐，扯嗓子大吼一声，丢了河北山东，还要扔掉淮南浙江，再退，诸位大人要想让陛下去哪儿啊？这倒是给大伙来了一份镇定剂。高宗马上命韩世忠镇守镇江，先把他支出去，二一个前线也真需要这样的人呐。金国的大将叫兀竹啊，这就是评书《岳飞传》里边的金兀竹。兀竹这两个字正音应该念兀竹，兀竹也是金国皇室宗亲呐、啊。他英勇善战，横扫淮南如卷席，金军是分兵渡过长江，建康城也归了金兀竹了。韩世忠四面受敌，只能从镇江退守江阴。宋高宗逃往浙东，招来韩世忠干嘛呀？他就相信这韩世忠，他能够保驾护航啊。韩世忠请求留在长江一带伺机截击金军，还没服啊。高宗一看也不能打击士气啊，还请多加保重啊。高宗这么一走，金国人马很快占据杭州。听说宋朝的皇帝退往明州了，明州就宁波呀，派骑兵是紧追不舍呀。黄急之下，宰相命令随从群臣四散自谋生路，你们赶快走吧。陛下呢？陛下咱们上船，好大的出息。又上船逃入大海，金人赶到明州，又驾船紧追，在海面上愣追了300多里，追到深夜也没找着赵构踪影。这会儿暴雨骤至，雷电轰鸣，海面上波涛如山呐、啊。金人没办法，只好回船入港了。宋高宗这算再一次死里逃生，这一回连登陆的信心都没了，就在海上飘着吧。他徘徊于温州附近海面，金军破江西犯湖南，大肆掠夺是满载而回。有信使向金兀竹报告说搜山捡海已毕，金兀竹无意久留江南，是引军北还呢、啊。到杭州又抢了这么一番，一把大火把江南名城杭州烧为白地。因为抢到的财物太多，金军驾船从水路北归。这会儿韩世忠领兵8000呢、啊、重占镇江，募集了百余艘海船，就在焦山一带是严阵以待。一听说金兀竹领兵到了，好，严加防范，不能让他渡江啊。金兀竹一看带这么些东西渡不了江，这都宝贝啊，白抢了，连忙派使者下战书，你敢跟我公开见仗吗？金兀竹怎么想，你韩世忠乃手下败将，你见我们就得跑，有这胆量吗？没想到韩世忠这回准备充分，大声惊诺次日开战。使者这么一走，韩世忠吩咐部下，此间形势以金山龙王庙最高，敌人必定登临窥视我军呐、啊。你们连夜带200人往金山设伏，100人伏于庙内，100人伏于岸边，以江中鼓声为号。岸边伏兵先起包抄山顶，然后庙内伏兵再冲出，定可将敌酋擒获。全都安排好了，为了防止泄密，韩世忠不允许部下乘船渡江啊。200个箭儿当晚是怎么渡江的？全副武装浮水而过，有船多怕让人看见，静悄悄地占据了金山制高点。宋兵潜入庙中，把这和尚们吓一跳啊，怎么没见有船，你们怎么过来的？他哪知道几位是浮着水来的，和尚还以为天兵天将呢。东方欲晓，突然有5个人骑着马向金山龙王庙奔来。这庙里边有伏兵啊， 哎呦，大伙一看坏了，这是金人呐，知道我们过江了。庙中伏兵有点沉不住气了，静心这么一听，江中鼓号声还没响呢，等不得了，他们一窝蜂冲出来就想抢功啊。金兵大吃一惊，拨着马头就跑，有两个人当场被抓获，三个人是落马而逃。岸边伏兵还没来得及围堵，三个人逃出重围，其中一个身穿红袍腰系白带的人一度掉下马来啊，但是这个人身法特别灵敏，纵身一跃又飞身跳着马背飞驰而去。后来一问那抓着的俩俘虏才知道，穿红袍系白带子的那位正是金国的大将金兀术。哎呦，把这些伏兵急的，我们怎么就没抓住啊，后悔万分呢。天光大亮，双方水师摆开阵势，在江中展开激战。韩世忠平日里是治军严厉，部下有临阵胆怯者，他不打不骂，他有他的办法，用怪招来进行一番教育。比如说吧，有一次发现好些人临阵脱逃，那位说不杀了吧，本身这俩人招起来就不容易，再杀着杀着没人了。韩世忠命人在军中设摆酒宴，命人准备奏乐。众将士这饮酒饮得正高兴的时候，他命令把那些胆小的都抓上来。大伙一看怎么改扮相了，这些位胆小的将士被涂脂抹粉，穿着富人的服装出来给劝酒，挨个的给敬酒。有不干的，那就是大板子，是80是100，全凭韩将军一句话了。目睹者暗自借力，我们可不能临阵脱逃，受辱者是惭愧万分呢，下回我们可不这么办了。从此韩家军是再无怯战之人呢。这一次为了大战金兀术，韩世忠准备的充分，韩家军部下也个个是人人奋勇啊。兀术手下呢也不是白给的，那是金国的精锐部队，渡江以来就没受过这么大的罪，这一次是首遇劲敌呀。但是他们不甘示弱，双方激战数十回合难分胜负啊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韩世忠的夫人梁氏女一身戎装，冒着箭雨挺立于中军帅旗之下，亲自擂鼓助威啊。鼓声铿锵震耳，金国不让须眉，杀声震天，南宋军队士气倍增，金军终于退却。这就是演义小说中说的那位梁红玉擂鼓战金山。苦苦战了数日，金兀术仍然不能过江，可想韩世忠的力量多强大。兀术一看硬的不行，来软的吧，派使者前来求和，说只想借路北归，情愿把所有抢来的东西都给你们留下，而且要给韩世忠献几匹宝马呀，这不是骗小孩吗？韩世忠言辞拒绝。金军船队一会儿沿江南岸西上，人家韩军沿北岸拦阻，你往哪边走我们哪边拦，是且战且走，把金兀术逼得没办法，把金兀术逼进了离建康东北70里远的一个死水港湾，叫黄天大，这才有了那场扬眉吐气的激战，是大战黄天大。 听众朋友们，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都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，一年之计在于春，春季呢是万物复苏天地俱兴的时候，当然了，春季我们也要注意养护身体，注重健康。 是的，我建议您啊，这个季节呢不妨给家人吃点海参，因为呢海参是含有钙、铁、磷、蛋白质等多种的营养成分，还有一些特别的物质，如海参粘多糖、硫酸软骨素、海参皂带等等。早餐来一碗软糯粘稠的海参小米粥，下班回家吃上一道浓郁鲜

官银知识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。 韩世忠把金人引进了黄天荡啊，新武竹这回是被困在死处了，这是一个死水的港湾，满以为里边有出路，实际是找不着水道，那战船怎么出来呀、啊？外边韩世忠堵着口，武竹苦战了20多天，仍然难以脱身。这一天，他请求跟韩世忠阵前面谈，韩世忠慨然而出啊。不可一世的金兀术终于低下了高傲的头颅，亲自来到韩世忠面前请求借路北归，而且这话呀越说声音越低，调越小，低调。兀术这会儿明白什么叫低调了，他不那么张扬，你看那个表情也是十分哀伤。韩世忠呢没空手来，捧着随身带的金凤酒，一面豪饮一面高声回答呀，你想回去也可以呀、啊、还我两宫皇帝，复我北方领土，便让尔等活着回去。金兀术一听，嘿，合着我这越客气这韩世忠越来劲儿啊，那你有什么可神气的，既然北方土地两宫皇帝都归我大金了。韩世忠可气坏了，放下酒张弓就要射箭，金兀术吓得纵马躲开呀，又回到黄天荡里边了。后来谁也没想到有汉奸主动给金兀术引路，凿开了一个废弃的河道，这个河道废弃了有50多年了，这会儿又被他凿开了，所以金兀术带着这些败兵败将终于逃出了黄天荡啊。金军刚刚到达南京的时候是惊魂未定，一队黑衣武士趁着夜色混入金营，又烧又杀，金营顿时大乱，互相践踏厮杀，直到天明这才安定下来。金人严审俘虏，这才知道昨天晚上合着是谁来袭击我们呢，宋军的另一位元帅岳飞的部下，合着100来人就把我们这10几万金军搅得一宿没安宁啊。这岳飞可也够了不得的呀，多新鲜，这是南宋抗金四将里边头一位啊。这时韩世忠的军队也闻讯追来，堵住了北面，江北金军闻讯前来支援，两岸鼓角相闻，但是无法接触啊。宋军乘风使鹏，往来如飞，有一部分军队绕到敌人后边，不时抛出铁钩将敌船拖沉的。金兀术忧虑万分呐、啊，南人驾船如我们北人失马一般灵活呀，如何是好啊？于是金人以重赏募集水战奇策，谁有什么好主意在水上能打败宋人呢？有一个旅居健康的福建人姓王前来应募。这位王先生教金军在舱底载土，在船上铺板，以增加船的稳定性，而且在两船舷上面都开洞，船桨从洞中伸出，用更多的士兵划桨，这样可以大大加快船的速度，然后选没有风的天气出战，以防火攻，必能取胜。 金兀术一听闻着大喜呀，依计而行。这天天晴风止，金兀术以小船出江，韩世忠决流迎击。宋军都是大海船，无风不能移动啊。金兀术令善射的士兵趁快船逼近，以火箭专射彭帆呢、哎呦，这一下烈焰升腾，宋军大乱，士兵被烧死淹死无数。兀术趁着乱领军渡江，是突围北归。这次战役韩世忠以8000余人居然堵截住了金兀术10几万大军48天，虽然没有大破敌军吧，可是是真正鼓舞了宋军的士气，使得谈金色变的宋朝廷也壮了胆儿。高宗6次亲笔褒奖，拜韩世忠为少师，授予节度使的名誉。而金国夫人那位梁氏女呢，这会儿却上书抗言呢，说陛下不应该封赏韩世忠啊，韩世忠痛失战机，放虎归山，应严加贬责。满朝文武闻之变色，无不自叹不如啊。金国再一次溃杀须眉，高宗皇帝对这梁氏女也是大加褒扬啊。经过众将苦战，金军难以久留，赵宋王朝得以偏安江南。以后高宗定都杭州，为了表示不忘中原，他不成为都城，而称行在，也就是说皇帝的临时驻地，杭州改名为临安。韩世忠守卫楚州一带是10多年呢，跟岳飞众人一同倡导恢复中原，可是高宗赵构、晋相秦桧这帮人是一味求和，终于壮志难酬。韩世忠向来看不起那些喜欢空言的儒士，称这些儒士为子曰。有一次朝见，高宗问他，韩爱卿，听说你将文人都称为子曰，有这事儿吗？韩世忠一听，臣如今已改了。高宗乐了，他以为韩世忠改而从儒了呢。应该尊重儒家嘛，正想表扬两句，没想到这老将又说话了，如今不称他们为子曰了，改称他们为蒙儿了。高宗一听先是一愣，跟着是气乐了，怎么呢？什么叫蒙儿啊？就是呆子，死前叫子曰，拿他们还当个正常人吧，这一叫蒙儿，这有点半傻不捏了，高宗能不乐吗？这天文人出身的地方官设宴要犒劳韩家军，这位官员姓沈，叫沈慧啊。期间沈慧赋诗一首，饮罢三军应激济呀，渡江金鼓响如雷。韩世忠这会儿正烦着呢，正为不能北进而憋气，一听说什么饮罢三军应激济，我不是不走啊。闻听此言顿时大怒，跳江起来，蒙儿。他冲这沈慧就叫了一声傻子，并非世忠不敢过江啊。说罢用大杯劝这沈慧饮酒，人家哪有像他这样的酒量啊，又不敢不喝。他敬完了又让诸将轮番敬酒啊，一直到把这沈大人灌的吐了一地算完。韩世忠跟他的韩家军闻名南北，成为南宋初期3大主力之一。韩世宗自打镇江来临安拜见皇帝，随行亲军以铜为面具，军容严整，戴着铜面具能不引人注目吗？市民驻足观看，无不连声称赞，这真是铜筋铁骨的军队啊。与韩家军齐名的，甚至于后来居上的，应该说是岳家军。古人云，天下安住一相，天下危住一将。和平的时候你看看那宰相的作为最为关注，战争时期 那元帅的一举一动是万人瞩目啊。南宋初有一批英勇善战的将军应运而生，最为后人熟知的不是韩世忠，是岳飞。岳飞人们马上会想起精忠报国来。岳飞岳鹏举出生于象州汤阴，这汤阴在现今河南省境内。出生在汤阴的一个什么家庭啊，是世代农家。岳家很贫穷，岳飞的父亲呢偏有生性豪爽，从不吝惜钱财。岳飞也因此大度能容，很有度量，大概受到爸爸遗传吧。跟其他武将不同，岳飞受过村中学校的教育。村中什么学校啊，别人家的私塾，他跟着上过。自幼喜欢读左传、孙子兵法，读这些兵书。同时呢，因为其强壮而有神力，又专门找老师学习射箭，练得一身好武艺。少年岳飞沉默寡言，眉宇间透出一股英武之气，为人处事守信义讲义气。有一次岳飞的父亲惊叹呢，像我儿子这样的人以后会殉国死义吧，将来别为了国家大事你再赴死难呢。岳飞也没听大明白，但是也隐隐以此为荣啊，将来明白了也没觉得耻辱，死就死，只要是为国，好像他天生就是爱国来的一样。北宋末期岳飞英武从军，适逢天下大乱，很快他脱颖而出啊。宗泽等等大臣在招募的过程中认识岳飞了，很赏识他。宗泽拔奇才于万军之中，任岳飞为统制，这是一个官员了。告诉岳飞，我看你智勇双全，古之良将不过如此，但喜欢野战，恐不能万全呐。你光拼命不行，把自己准备多年的阵图拿出来，你好好看一看吧。岳飞微微一笑，布阵作战乃兵法常规，变化运用奥妙无穷，全凭心中揣摩。这番话要换上一个糊涂的固执的上司，那不急了吗？宗泽本身是文人，他是靠阵图学兵法，岳飞说贵在变化，要用心揣摩，宗泽并不生气，反而很佩服。好一个年轻有为的岳鹏举啊。南宋初建，君臣是不思进取啊，日夜筹划怎么逃跑，如何求和啊。岳飞按捺不住，上书力请皇帝亲征恢复中原。皇上能听他的吗？这会儿岳飞还没扬名呢，所以被免官为民，投靠到了河北招讨使张索的旗下。张索以为岳飞不过是一介武夫啊，就问他，你能够抵挡多少敌兵啊？岳飞想了想，作战不能光靠勇气呀，用兵应以谋略为上。这一句话说的张索是肃然起敬，君绝非行伍中人呐，从此以国事相待。本来投奔他当兵的，现在当谋士了，当国家栋梁人才那么去特殊照顾。打这起从河北占的江南，岳家军是声名日起呀。30岁刚过，岳飞凭着战绩已拜为节度使了。张索因为后来病故，张索的人马就归了岳飞了。经过岳飞的一番统领，岳家军天下扬名，岳飞当了节度使，那就到了武将的头了。宋高宗赵构手书精忠岳飞四个字悬于旗上，是荣耀无比呀。这个时候 岳飞也没有忘记张所对他的知遇之恩，常常恭恭敬敬祭拜张所的牌位，抚育张所的后人子弟，可见岳飞的人品。岳飞治军十分严明，士卒们要是拿了老百姓一根绳子，二话不说当众杀头示众。夜间宿营，百姓开门请士兵进来，没一个人敢进去的，留下这么一句话说，冻死不拆屋，饿死不掳掠，岳家军到哪儿都不会骚扰百姓，这也就成为岳家军的口号了。每一次分发军粮，岳飞总是皱眉呀，东南民力耗于军费，百姓苦极了。平定芜湖一带之后，岳飞便带着士兵屯田耕种，为什么？没仗可打的时候赶快种地，减轻国家负担，也更是减轻百姓的负担呐。由此岳家军格外受到民众爱戴。岳飞这还活着好好的，三十多岁，好些地方百姓就在家里边给他建生祠啊，不死了再给建祠堂了吗？活着也可以建，就叫生祠啊，日夜烧香供奉。岳家军平时训练十分严格，作战间隙将士还要穿上沉重的铠甲练武，爬坡跳壕，无一日间断。岳飞的儿子叫岳云，12岁便从军作战，手持两个80斤重的铁锤啊，每次战斗是身先士卒，屡立军功，军中呼为赢官人。怎么赢官人呢？没输过这位官人，总是赢。报功的时候，岳飞却往往故意不提儿子岳云，好些部下都不乐意啊，为这岳云打抱不平啊。士卒出生入死，立大功才升一级。岳飞一听，此刻让我提拔我的儿子，那些立了大功的士卒怎能服气呀？众人一听这两码事，谁立功都得提拔呀。岳飞执意不肯呐。每次训练，高级将官也得参加。有一次练习骑马越坡，岳云不慎从马上摔下，岳飞大怒，你作为将领你都不会骑马，当兵怎么办呢？岳飞当众挥鞭惩戒，全军上下顿时肃然无声。将士远征，岳飞常派自己的妻子去慰问这些将士的家小，部将战死，他率先痛哭哀悼，承担抚养遗孤的义务，有时令自己的儿女与这些孤儿联姻，全当自己的孩子去养着。士卒生病，他亲临慰问，亲手调药，朝廷有赏赐，岳飞全都发下来，自个儿一点都不留。所以上至将军，下至兵卒，无不爱戴岳飞。每一次作战，岳飞都听取部将的意见，仔细谋划之后才出兵，因此往往能以少胜多。无论扎营行军，岳家军都是令行禁止，即使突然跟金兵相遇，阵脚也会岿然不动。为什么？训练有素啊。为此金人传言，汉山易，汉岳家军难呐，想扳倒岳家军比搬山还难。曾有人问岳飞用兵之术，岳飞概括说，人至信永言是缺一不可呀。赵宋定都杭州之后，金国在北方扶植了一个叫刘裕的伪齐政权，这刘裕就是齐政权的首领。金国的骁将金兀术屡次领军来犯，岳飞是独挡一面，多次挫败了敌军。在绍兴四年，也就是公元1134年，岳家军奉命进攻襄阳。在这年的二三月间，一口气儿岳飞收复了六郡失地呀，这是南渡以来第一次北进而取得这么大的胜利。消息传来，高宗惊呼啊，朕只知岳飞军纪严明， 没想到这么善战，欣喜之余，高中又露出一丝忧惧来。岳飞为人跟韩世忠等人大不相同，他礼贤下士，闲时读书吟诗，举止彬彬有礼，所以深得世人敬重。当时文武大臣大多贪财啊，或抢占民田，或者是大造豪宅。西部有一位名将叫吴阶，这也是抗金名将啊。吴阶一向佩服岳飞，要跟他结交为朋友，送的又是美女又是金银。岳飞把礼物退回，美女遣返。他告诉吴阶，君主正为国家忧虑，岂是大将安乐之时啊。吴阶更是自叹不如，高宗要为岳飞造一所华宅，岳飞是极力推辞，敌未灭何以为家。有人问他，那天下何时才能太平啊？哎，岳飞愤愤然，文臣不爱钱，武臣不惜死，天下太平矣。什么时候文官别贪污，武将别怕丧命，天下不就好了吗？这样一个理想的儒将，真是与现实生活过于的格格不入了。正因他与众不同，所以皇帝赵构对他是疑虑重重，军民百姓越是爱戴，皇帝对岳飞越是担心。你看那韩世忠功成名就，就打算在江南广置田产，皇帝听完很高兴，马上无偿赐给他几十万亩。可这岳飞呢，给什么都不要，钱不要，美女也不要。皇帝就怀疑你到底要干什么呢？这会儿宋高宗想起宋太祖来了，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，不可重演呐。诸将中岳飞应该说是年纪最轻，提升最晚，却有战功最为显赫的。大将韩世忠、张俊对这位岳飞有些嫉妒，也不服气。反过来再看岳飞，不惜屈己谦让，部下为此都愤愤不平。金军南下侵宋的时候，张俊不敢出兵，岳飞闻令而动，战无不胜，得到皇帝嘉奖，让那张将军悔恨交加。战后岳飞分别给张俊、韩世忠每人送了一艘楼船，这是战利品呢，还有好些精美的武器，分别都送给了二位，表示并不独自贪功。豪爽的韩世忠十分高兴，可心狭量窄的张俊反而更为嫉妒，心想岳飞这不是羞臊我吗？韩世忠主战得罪了权相秦桧，而张俊呢趁机想把这韩世忠给搞趴下，所以就跟岳飞商量，咱们俩平分韩世忠的军队。岳飞认为这样做不仁不义，坚决不肯呐，所以倒救了韩世忠一命。岳飞与古人提倡的君子形象完全吻合，这种君子的存在必然引起一帮小人的怀恨。一个坦坦荡荡的君子，又不曾提防整日里暗中算计他的小人，岳飞的命运可想而悲呀。可悲的是，岳飞之所以受到后人的瞩目，与其说是因为他英勇善战，倒不如说是因为他结局凄凉，命运悲惨。 听众朋友们，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FM95.4 AM603，

期已经结束了，您的新年计划开始了吗？ 每天运动40分钟，让身体轻便起来。 每天看半小时的书，让谈资啊更有内容。 每周做2次海参吃，让家人更健康。 是的，海参是低脂肪高营养的食材，老人孩子都能吃。关键是想购为您推荐的鲜与鲜海参是进口的野生的一级品海参，而价格呢更是让您意想不到，花15块钱就能给全家做上一顿海参小米粥、葱爆海参、海参蒸蛋等等，这样的健康投资您还不心动吗？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手机尾号1509的朋友就说，今年啊我们也尝试了一下15块钱的野生海参，爸妈、儿子和爱人都说好，这是一次愉快的购物体验，下次啊还会再订购的。 好 好的，我们期待您的下次光临。还有1017的朋友就说，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吃海参也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事儿了。 没错， 像这样的15块钱就能吃野生海参的活动啊，就应该多举办。还有3587的朋友就说，我已经是第3次参与到15块钱吃海参的活动了，好不好呢？一试就知道了。 感谢大家对于想购时间的认可。其实呢，看到大家的信息，我也感触颇多啊。说明大家都知道海参的好处，知道海参富含多种氨基酸、海参粘多糖和人参皂苷的成分。 是啊。 所以市面上一盒200克的鲜与鲜一级品野生海参，每盒是1999元。 对。 今天想购3折团购，花1999订购一盒，直接加送2盒，划算到每盒只要666块钱。每根海参才15块钱。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等一下，我来算一下，这1999元可以订购3盒600克的蛋干海参。 是的， 大约有120多头。要是一周吃2-3次的话呢，至少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。 没错， 花下来可不是15块钱嘛。而且现在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订购成功还有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送，不用插电，直接把煮沸的海参和开水一起倒入海参焖烧杯里面，24小时就有又大又肥的海参食材了，简单方便又省心。记好了，今天是不花钱免费送的，别犹豫，赶快打电话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对啊，您只要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才能享受到15块钱吃到进口野生海参的机会。抓紧时间打电话了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花15块钱就能给父母做顿海参小米粥，低脂肪高蛋白营养身体；给孩子做个海参蒸蛋，好吃营养又美味；给爱人做个葱爆海参，多点营养多点健康。总之啊，海参海底的人参，全家老少都能吃。 是 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手机尾号5793的朋友就说了，上次订的海参已经收到了，老妈说特别好发，口感 Q 弹，肉质厚实，送的海参泡发杯也很棒，泡个海参焖个红豆粥，一晚上就搞定了，特别实用。今天再订2套，留着自己吃。还有1044的朋友订购了3套，说老公已经40多岁了，白天忙工作，晚上约客户，周末还要陪孩子和我，感觉明显老了许多。听说海参对身体好，那一定要吃起来。 确实啊，都说金山银山不如健康山。如果身体垮了，银行里的钱再多也是没有用的。海参一年四季都能吃，而春季正是万物复苏、身体储备能量的阶段，所以建议您不妨给家人来选择海参。现在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原价5997块钱的3盒进口野生海参，现在只要1999块钱，划算到每盒海参才600多块钱，每头海参的花费也只要15块钱。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想想看，15块钱点杯奶茶，点份外卖都没有了，去菜场买斤虾，买条鱼也不够。但今天您家的菜篮子多了一种选择，进口野生海参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3盒原价5997元的进口野生海参，现在只要花1999元，而且还有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送。划到这每盒海参啊，才666块钱，每根海参只要15块钱。订购成功，免费送货上门，满意再付款。最后30秒，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欢迎收听《是日不倦》。